在所有的邻国当中，不丹也是唯一一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在1999年，不丹引入电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开放电视和网络的国家。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率仅是30%和5%，全国只有一个机场，没有铁路，几乎与现代化的世界格格不入。大多数人是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不会得没有 WiFi 或者没有流量会死的病，更不会急匆匆地往大城市来挤。这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国家，就好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不丹的一个国王发明了一种叫做国民幸福总值的东西，在别的国家都在拼命发展经济，不惜一切代价追逐 GDP 的时候，他更加重视国民的快乐程度。对，不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国民幸福总值来衡量发展成效的国家，结果就是每一个不丹人都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每个人都可以享受11年的免费教育，看病也不要钱。不丹绝对不会牺牲自然环境来成全经济，所以不丹非常重视保护环境，政府禁止人民私自的砍树、打猎和采矿，甚至使用塑料袋都是被禁止的，并且规定每人每年至少要种10棵树，森林覆盖率不得低于60%，实际上已经超过了70%。开发资源的话，更不可以引起任何的环境恶化，以及威胁到野生动物。所以，不丹的生态环境保存得非常的完好，国王也因此荣获了国际的环保奖章。为了不让太多的游客破坏这里的宁静，不丹王国每年还会严格的管控外国的观光客人数。因此，如果你想一窥香格里拉的美景，需要提前2个星期把名单送到不丹的外交部核准才可入境。王亚丹曾经留学英国，因为酷爱旅行，回国之后最终选择了和旅行相关的工作。在2016年底，受到马来西亚方面的邀请，前往到了神秘的不丹，体验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心灵之旅。此刻，听游天下，随你一起跟随亚丹的步伐，走进这个神秘的国度——不丹。 没去不丹之前，和现在想象的不丹是不一样的。原来我在网上查到的这些评论啊是比较负面的，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不丹的旅游消费比较高啊，然后乱收费，上个厕所要多少美金。去之前呢，我是心里有一点惧怕的，因为不是没有钱，是觉得这个钱会不会最后都花在了不该花的地方上。还有就是搜了一些网络上有关不丹的图片，觉得也没有说像那些文章写的那么美。很多人说问我说不丹是不是乡村，所以就是我当时脑海中也想象的是不是它就是个乡村呢，但是去了之后感觉并不是这样的。来衡量一个地方美不美、发不发达、幸不幸福，不只是它的建筑，然后也不是它经济发展的一个程度，更多的是在那生活的人、去过那里的人的体验感。我觉得去之前呢，我担心我的体验感会比较差，回来的时候发现不但没有饿肚子，反而还长胖了。那一道 cheese chili 真的就是让我此生难忘。 西河柳絮乘着大风吹，树影下的人想睡，沉默的人从此刻开始快乐起来，脱掉寒冬的傀儡。我忧郁的白衬衫

有种和山峰擦肩而过的感觉，就像一只小鸟一样倾斜着翅膀，就即将要碰到这个山的山壁山崖上面了。对，然后就挺惊险的，有一种那个007碟中谍这种大片，但是没想到它下面短短的一个跑道，这个不丹的飞行员技术都是真的是全球可以排上前几名的。大概一公里多的一个跑道，它可以在短时间内从应该是有千米的高空吧，直接安全的落地，让我们感觉身体上又不会有特别就是压迫的那种不舒适感。我觉得我整个飞行下来，除了起飞的时候有一点小恶心以外，剩下都是非常舒服的，然后风景也是特别美的，就是特别不一样的飞行，有一种坐特技飞机的感觉吧。下飞机的时候我也是很失望，我有一种能不能回头让我上飞机我回去的感觉，有一种七天的假期请了白请，是不是就浪费在这里。因为先是看到那个机场很小，就觉得夸张一点就有点像我们这边那种私人开的小旅馆的那种酒店的门脸一样，然后出去过安检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安检存不存在没什么意义，就有点像酒店前台的这个小桌子，然后觉得这个安全系数也不是很高，对后面的行程也不会有特别的期待了，就觉得机场都这样，那后面的风景会什么样呢？随后就第一天的时候，就整体的心情确实是有一点失落的，以至于第一个景点到的时候我都没有下车。在我的整个的一个记忆里面，和这个身体上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骑马，对，我们骑马上山那一段。在我们上山之前呢，导游跟我们说了一定要充分的相信我们骑的那一匹马，因为他们愿意走边边，就是所谓走边边呢，就是真正骑上那个马的人才知道那个情景是有多么的恐怖。因为你向左边看一点点，你就觉得下面是万丈深渊，可能那马一失前蹄了，我们就这个人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当时想的就是，马儿你一定要听话，我绝对的相信你。他因为他那个路非常陡，他不像我们国内的那些路都是已经铺的比较平整的，就是马可以一蹬一蹬走上去，它反而有一点像就是沙漠和这个山路的一个结合，就是都是用人脚和我们的马蹄踩出来的路，所以很滑，土也是有一点松的。在往上爬的时候，我整个人的就是神经都是紧绷的，我真的都就是想好了下一句跟你们说一些什么，就是临别赠言之类的。然后其实现在还能就是脑补能想到当时使得那种紧张感。我们爬到半山腰之后，马儿们不就停下来了吗？我们徒步上去的时候，每走一蹬，我觉得风景都是不一样的。这可能就是我最记忆犹新的一天的行程。然后我们爬上去之后，去他们的寺庙来拜这些佛呀，然后许下了我们这些心愿，就觉得自己从最下面山脚下，然后等于整整用了大概是大半天的时间，就没有白费，就虔诚的跪在那里许下了自己2016年最后的愿望。对，没想过，我以为只是体验一下，然后我当时也是特别的为我的马考虑，我还跟他一顿说英文，让他休息一下呀， have a rest 呀，然后 turn right 呀，没想到他真的听懂了。然后最搞笑的时候就是 我们走到快到山，就是半山腰的时候，那边有一个可以放水水龙头可以流水的地方，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给马儿专门喝水的，但我就是觉得我这么大一坨马驮着我挺累的，我就跟他说 have a rest， 休息一下去喝点水吧，结果真没想到我的马那么聪明，我摸摸他的头他就又转去喝水了。对，这一幕还拍下了一张照片，我觉得这个是我和这个马儿就是最好的一个纪念，因为他能听懂我的话，他知道去喝水，就觉得哎，真的不单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国家。他停下来的时候，我也有想过说要下来，但是我们导游有说过，如果我们不骑马的话，很难，就是以我们平时这个锻炼的程度，很难登顶。我想了，我不骑它，肯定还是会有人骑它的。但是从马上下来的时候，看到他真的是有一种累死宝宝了的表情。我觉得是挺残忍的。然后当时我们的导游长得特别像祖蓝的那位财旺，他也说他从来不骑马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觉得太残忍了，因为我们人走上来都很累，更何况马儿要驮着我们这么重的人走呢。等我再去的时候，我就真的不会骑马了，因为我觉得能少一个人去加上这种负担就少一个，也许我不上去，这匹马今天就可以休息了。 其实无论是正史还是宫廷剧，我们故宫里面摆的那把龙椅都是皇帝们踩着权位斗争的鲜血坐上去的，但是在不丹王国，不丹的国王居然是自己废除了君主制，50多岁就退下了位子，苦劝人们接受一个叫做民主的礼物，因为他担心万一出了一个坏国王，百姓会受苦。他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委员会来打理，自己经常跑去全国微服私访，其实呢就是经常去徒步。国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他的子民解释什么是宪法和民主议会，告诉他们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不丹的人民也非常爱戴他们的国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让位，但是大家都拼命的配合。他们会把书信留在国王车辆经过的路边，拿石头压住，等他亲自下车取走。大臣们组织了两个党派，开始学习怎么竞争，然后老百姓们会一边笑一边学习，像模像样的来投票。不过他们都不知道该投哪边好，因为两边提出的政策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要来帮人们过幸福的生活。结果在模拟选举当中，好多人都选了红色和黄色代表的政党，只因为看起来亮一点。前国王的儿子旺楚克五世是不丹的目前的在位国王，在2011年10月31日，31岁的不丹国王旺楚克与平民女子佩玛完婚，轰动了全球，各国的电视画面都传递着国王的英俊潇洒，皇后的雍容大方，以及民众的欢喜祝福。新国王继续推行父亲的民主主张，在2008年，不丹依照议会民主制度选出了新政府，终结了百年君主制，成为了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其实当你走进不丹，不论是机场、酒店、商场、民居，还是纸币上、邮票上以及徽章上，到处都是现任国王旺楚克的面孔。旺楚克英俊潇洒，被誉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帅的国王。2008年，不丹人也经历了王室主动还政于民的自我政变，国王将全部的权力交给首届的民选政府。人们觉得国王很傻很天真，然而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受的爱戴。超市的售货员会很自豪地告诉你，如果你喜欢国王，直接发电子邮件向国王表达爱意就好了，国王会感到幸福。原来不丹人将国王当明星来崇拜，不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这个星球无所不能予取予夺的主人，他们和土地、动物、树木并肩而立，他们的身体和灵魂匍匐于神山、圣水和庙宇前，祈求神灵的庇佑。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

所以大家还是拼命地往前跑啊跑，回头看到不丹正细心呵护着一朵美丽的花，嫉妒又嘲笑。我们甚至怀疑，面对这个繁荣世界的诱惑，不丹的幸福神话还能坚守多久？对此，目前的不丹王太后表示，她说，我自己对这一点没有任何的怀疑，你只要看一看一个不丹僧侣是如何娴熟地用电脑把一卷10万字的佛经输入到转经筒，就会明白不丹社会既生机勃勃又深深地根植于传统之中。他们有非凡的能力欣赏吸收着新的思想，也能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纳入不丹的生活方式之中。不管我们借鉴不借鉴，美丽聪慧的不丹王太后都曾经这样说过，而她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也给出了非常智慧和中肯的回答。她说，我身为一个很小的国家的女性，对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没有太多可说的，中国有太多我们可以借鉴的智慧，只有一点想说，首先你必须了解自己，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容易地感受到别人的脉搏。当你知道在空间和时间的巨大框架下，我们是多么渺小，多么短暂的存在。大部分人觉得他们做的一切都如此重要，他们说的也如此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是如此的渺小和短暂。一旦认识到这一点，知道我们只是短暂的过客，一切都应该采取更适当的方式。不丹大部分的国民都信奉藏传佛教，当然在结婚这样重大的事情上，多数的不丹家庭也都会听取神佛的旨意。一般双方父母将婚事确定下来之后，就会到寺庙请喇嘛占卜，根据新郎新娘的生辰八字来测算两个人是否命相相合。如果两个人的命相不合，喇嘛就要另外做一次道场来化解。为了赶上良辰吉时，不少的婚礼也会选择在半夜时分举行。不丹人认为，在这个时候，人的心灵是最纯洁的，适合举办婚礼这样的重大事情。在不丹的农村，一些地方的女子地位比男子地位还要高。根据不丹的民俗，婚后男方必须入赘女方家，由女儿来照顾父母，因此女儿会继承大部分的财产。不丹有一些村落，只要经过丈夫同意，妻子甚至有同时再嫁他人的自由。记得2008年的时候，梁朝伟和刘嘉玲就结束了19年的恋爱长跑，在不丹完成了婚礼。刘嘉玲说，选择不丹是因为这个地方很庄严。 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绿洲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根，我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真的愿意，付出所有也要保护你。哦，在一起，时间继续的事，请记得我有多么的爱你。 比较搞笑的就是我们去他们所谓的 KTV， 因为本身我个人比较喜欢唱歌嘛，我以为 KTV 我过去了就会让我们唱歌的，但谁知道我们去了之后原来是看别人唱歌，不只是看别人就是唱歌啊跳舞，还要给他们付钱，好像是每一首歌没记错话是20美金吧。对，我脑补的就是起码让我们看着唱歌跳舞的应该像我们国内那种比较妖艳啊比较魅惑的，因为没想到是我们不丹当地女人们穿着他们当地服饰的，有一种在跳我们国内的广场舞的感觉，就是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个舞就毫无难度。当地的明星还让我蛮意外的，因为他英文特别好，就是有种好莱坞的英音。然后我们在那个 KTV 那天晚上他也上去给我们清唱了歌曲，我觉得他能算是配得起不丹明星的这个名号吧。他还给我看了他跟梁朝伟还有周迅一起拍的电影，让我很意外的就是周迅和梁朝伟居然是他的配角。但是通过我跟他当时在他们的国家纪念碑前面转了好几圈的那个采访呀，他真的还是很有内涵的一个人。虽然是明星，但是明星不是他的主业。我觉得这一句就是他当时跟我说，因为他说他是兼职做明星来拍戏的。最后的一段我是说了一段的中文，是我认为提炼了其中他想要来表达的这个主要的思想，就是我们谈论的是关于不丹的文化，然后还有他如何看待这个不丹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和其他国家来相比，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于国王的就是他们国家领袖的这种认识和崇拜。还有他最后跟我讲了，就是一定要慢下来，既然来了不丹呢，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着急，其实在不丹适合等待，适合慢下来享受生活，抬头看蓝天，静下来听呼吸的一个国家。我觉得那句话就是蛮打动我的，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人真的就是很难慢下来，就是我们想慢下来呢，旁边的人也不会给我们机会慢下来，但是在不丹不一样，可以让心放松，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安静下来，让我能听得到雪花在开， 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不丹是一个静谧之国，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传说中去不丹旅游，每年有入境客流的限制，每天有最低美金的消费门槛，无法自由行等等规定，让人望而却步。这是真的吗？ 我们有太多太多对于不丹的好奇，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一的解密不丹。首先啊，是关于到达不丹的交通工具。在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有飞机直飞不丹的，而目前与不丹建交的国家也很少，大部分呢是南亚的一些国家。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到不丹，一定要途经第三个国家。当然，想要通过航空进入不丹，必须要拿到不丹签证，否则呢，没有签证是买不到不丹机票的。在进入不丹的航空公司都是不丹航空垄断的，所以机票价格永远是固定的，没有任何的折扣。中国游客呢，可以经过尼泊尔、泰国曼谷，或是印度的雅尔各答或德里、孟加拉达卡飞往不丹。而从尼泊尔加德满都进入不丹的机票则是最便宜的，加德满都到不丹的往返机票价格是430美元左右，每周四班，周日、周二、周四、周五，回程呢是同样的日期。尼泊尔是可以落地签的，如果你是从印度入境的话呢，也需要提前办理好印度签证。不过目前的印度签证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电子签，也比较方便。往返机票含税的价格大概是730美元。泰国倒是可以落地签，但是如果你从泰国飞不丹帕罗机场，往返机票的价格大概是900美刀左右，比起加德满都飞帕罗差不多要贵一两倍。 航班呢是每天一班，欧美的游客呢大多倾向于从泰国飞往不丹，所以如果你也打算从曼谷直飞的话呢，建议提前来订票。当然如果想从陆路入境不丹的话呢，只能经过印度，但是一定要提前联系好旅行社拿到签证的复印件，不然看不到这些文件的话呢，印度边防也不会给你盖离境车的。如果经济允许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坐飞机进入不丹，因为比较省力气省时间，更重要的是呢，飞机上也可以看到整个的喜马拉雅山脉。当然如果你从德里起飞入境，一定要记得坐在左边靠窗的座位，可以看到珠峰。如果从曼谷飞，那就要坐在右边靠窗的座位。接下来就要说一说不丹的签证问题了。所有的不丹签证都是由不丹旅行社代办的，大家需要提供自己的信息，其中包括姓名、住址、出生日期和地点、国籍、护照号码、护照的签发地点以及签发时间，还有护照的到期时间和你的职业、到达以及离开不丹的时间。如果你觉得麻烦呢，可以直接把你的护照复印件以及护照照片扫描件发给旅行社，让他们代为填写。目前不丹的签证费大概是40美元。当旅行社拿到不丹的签证审核表复印件之后，会把这个扫描件发给游客，大家一定要打印出来随身的携带。当飞机抵达到帕罗机场之后呢，通关的时候也需要出示签证的审核表复印件，海关会根据这个复印件在游客护照上正式的签发不丹签证。其实关于不丹旅行，作为一个比较小众的国家，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不丹旅行比较昂贵。那么在不丹旅行究竟如何来做预算呢？不丹旅游局规定每个人在不丹每天最低消费淡季是200美元一天，旺季的话呢是250美元一天。如果一个人要成团的话，就要再附加40美元，两个人团需要附加30美元，三个人以上就没有附加费用了。当然如果你要入住的是不丹的超级五星级酒店的话，最贵的团可以到达1000多美元每天。通常情况下，普通游客入住的 A 级别酒店条件已经非常不错了，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三星级。可能你要问了，我的每天的低消200和250美金的费用究竟是花在哪里了呢？这些钱啊，包括每天的吃住行以及门票和导游，基本上交完钱在不丹就不需要其他的花销了。如果你需要点一些软饮料啊、酒水啊以及洗衣费用的话，需要另付。其实这个200或者是250美金中间，不丹旅游局会代表国家收取65美元，剩下的钱呢则会打到不丹接待你的旅行社的账户里面。由于不丹旅游服务规范的管理严格，也成就了如今的不丹旅游业。这里呢真正做到了你就是上帝，旅游者就是上帝。低消收完之后，到了不丹不会再有其他任何名目的收费了，或者是购物项目，除非你自己主动的想去买纪念品。在不丹啊是没有自由行的，出了机场就跟着你的向导走，吃喝玩乐全都有。所以呢，目前不丹的旅游业可能很奇怪，但是很发达，酒店条件也都非常的不错。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呢，旅行社还会提供丰田霸道或者是现代途胜等等，两个人以上没准还会提供一些丰田中巴。在不丹永远都不会有三个游客挤在 SUV 后座的情况，他们一定会考虑到大家的舒适度。如果在旺季，尤其是赶上大节日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来预定了，不然旅行社订不到好的房间，同样付250美元就只能住差一点的酒店了。好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幻的国度，不丹王国。不知道你是否想去看一看？ 那里没有孤单寂寞黑夜，我像一条彩虹，你像阳光，温暖我的世界。像双手愿意做尘埃，记得那时你曾望着我，你的笑容让我感觉甜美。记得那时天空很辽阔，记得那时岁月像一首歌， 爱的伤口，爱的等候，留下悲喜泪水，合上双手，愿意做尘埃。 醉的清醒，又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旧梦已有皱眉，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